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咁啊，头先开始讲开啲学生，咁啊呢两日都有啲学生有动作嘅，就关于学文思潮。咁其实好老实讲啦，即系喺国教风波里边，其实我真系觉得咧，呢班小朋友咧系真系未来政圈嘅栋梁嚟嘅，即系佢系事不要都一定要出嚟选一次噶啦。问题就系老实讲，我自己都冇遇到就系话咁快学文思潮会执笠，会变成两个团体，一个就系所谓叫学生主导嘅团体，另外一个就会参选嘅政团。咁我都好明白阿Donna咧，其实好多料都索到嘅。你有啲乜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咧？ 咩啊？冇乜咯。都系你睇报纸嗰啲，咪就系嗰啲咯。 哇！呢份人都好虚伪喎，咁样。 喂，有咩有咩特别料啫？ 我其实老老实实咧， 你有点索到啊？ 神咁早，我想讲阿黎文乐会出九东啦。 不嬲都知噶啦， 嗰啲不嬲都知，唔知几多个礼拜前嗰日已经系讲过啦。嗰时系冇人，系啦，嗰时系郭新文话你一定有料。 点解冇人挑九西嘅？嗱，挑战九西嘅， 你又知冇？ 有女落去噶， 系咯，你又知冇？吓， 全女班嚟，横 掂嗰啲都系全女班咯，横掂又落 女啊？你话？ 咁我唔敢讲吓，咁但系 全女 真系会有啲人对呢个动作系好反感嘅。 嗯， 即系我唔知 边个动作啊？你话 学文变咗个政党， 变咗个政党呢样嘢系好多人好反感嘅。例如啲热狗就会攻击佢啦，即系喂，你真系转个牌头有 cap 水啫。咁大家今日有睇苹果，你会知道佢而家学文有嘅钱会点样安排噶啦？大概就系会一半咧就攞咗嚟帮学生打官司，即系如果学生做抗争嘅时候需要法律援助啊，又或者要打官司啊，就会喺嗰笔钱度攞出嚟。 其实我唔系好明白，全部学生都有法援噶啦。 话唔话唔定人哋冇咧？如果冇咧， 学生都会冇。 我点知啊 ？OK OK， 唔系，总之嗰笔钱，佢话咧会七年之后，如果用唔晒嘅话咧，就会。 唔系，可能佢就系因为可能将来啲学生毕咗业之后做嘢咯，咁你申请唔到啩？ 咁啊，但系读大学都可以系学生嘅。 喂，譬如嗰时佢哋讲，譬如好似 Oscar 咁咧，佢直头大学都毕业啊嘛。 嗯。 咁你唔通仲屈咗喺个学文思潮咩？同埋班中学生一齐咩？所以佢哋始终都会有第二条路出嚟噶嘛。 但系最多人讨论嘅咧，就系学文本身系咪有两个意见？你觉得系咪有两个意见咧？ 咁如果今日睇嘅報道係咯，唔係因為其實我睇翻嗰個曉晴，鍾曉晴講嗰個噶嘛，佢開頭成立呢樣嘢就反國教嗰時係要佢話有三不噶嘛，咩唔粗口、 唔衝擊、 衝擊同埋唔做任何令父母擔心、 令家長擔心嘅嘢 係啦，即係志不在抗爭，而係教育下一代呢個批判思考同表達而己見嘅一個團體嚟嘅。 好啦，咁補充一下邊個係鍾曉晴呢？咁其實要講鍾曉晴呢，你就都要講埋林朗彥嘅。咁佢兩個係邊個呢？就係、是、三個始創學文思潮嘅負責人之一。咁剩返一個就係黃之峰啦。咁問題就係話，如果而家你覺得報道上面林朗彥同埋鍾曉晴呢都覺得學文裏面有唔同嘅意見，認為學文走唔同嘅路呢，咁亦都確定咗學文思潮裏面呢係真係會有意見，有啲人覺得學生應該做啲乜嘢類型嘅抗爭，同而家大家睇到即係雨傘運動後期要升級嗰個場面呢，我相信真係好有出入嘅。咁 嗰陣時因為我哋進師入面都有學文前學文啲人嘛，其實都問，即係佢都係鏟到飛起嘅，即係如果 入面鏟到飛起， 要傾嘢嘅時候都係會係鏟到飛起嘅。咁只不過係係咯，即係正常，因為 正常啦。你就算你進師盟，你都係咁啦，係嘛？ 我鏟到好飛起啊！ 你兜圈就嚟 shoot 佢， 唔使 check 我，鏟到飛起噶。 係啦，你又兜圈嚟 shoot 佢。 即係阿咩法政會師都係噶，都係鏟到飛起噶。係 啊 係 啊， 即係每一個團體都係咁噶咯。 唔係，但係我諗其實每一個公民組織佢係因為某一啲嘅社會不公義而去成立㗎嘛，咁所以其實佢嘅目標就希望個長遠目標就解散嗰個公民組織囉。如果唔 live long 啦，真係即係都仲未解決得到嘅，其實要轉型其實我都覺得係好正常一件事，即係特別係如果佢哋覺得要去走議會嗰條路線，咁其實同佢最初係唔同咗㗎嘛，咁真係有必要係轉型㗎喎。即係好簡單，有啲人 打住个旗帜话，我哋争取咗民主40年 啊嘛，你又讲呢啲， 即但系都冇其他论述嘅，咁其实得个咁啊打个招牌出嚟，咁一定俾人唾弃噶。 系，但我另外我就觉得，譬如佢可能四十年都呢个牌头喺度，但系里边啲人应该要转咯。即系譬如学文思潮，其实我又觉得佢唔需要执咗佢嘅，即系可能里边换晒，譬如嗰啲之锋啊、Oscar 啊、周庭啊嗰啲，咪转晒去个政党咯。咁系咪添一啲新血，即系中学生再去运作呢个学文咯？但系我谂可能佢哋搵唔到咯。 No， 佢讲到明学文唔系一个参政嘅团体啊嘛。 唔系，即系我话个学文应该系再 recruit 一啲学生去继续去运作呢一个学文思潮呢个品牌、啊。 即系你意思，即系话所有会去选嘅人咧，就将佢踢出学文。 系啦系啦， 但系 自己另外组啦。咁 听佢哋都系真系会即系倾。如果真系佢哋倾到最后系咁嘅结局，我又觉得 OK 嘅。 系咯，即系咪两个团体啫嘛，都唔使接咗佢咯。 其实呢件事个 political implication 系咩嘢呢？如果九月选举真系学文思潮会有一个新嘅政党而要出选嘅时候，我真系非常之希望呢个政党一出就唔好出一区两区，我一出就出就五区。点解咁好呢？如果你觉得学文系一个坚持勇武嘅组织，又或者佢唔肯同本土派切割嘅话，佢嘅票源一定系同姓黄嘅争嘅。即系呢个就系我嘅睇法。 我觉得佢唔系勇武组织。 两睇嘅啫吓，佢一定系本土嘅组织嚟嘅， 系 即系我真系觉得咧，梁天琦，即系我唔系话有 bias， 即系有冇 bias， 但系其实你话好多支持梁天琦嘅人支持咩咧？我就系支持一啲好 fresh 嘅学生。如果我有第二个 option 嘅话，嗰、那个人系咪唯一系梁天琦咧？我唔觉得系，好坦白讲，即系如果有个黎文乐同梁天琦行埋一边，咁我谂我会选黎文乐咯，冇办法，我中意佢，吹咩？系咪？ 系。Yeah， 继续。 咁点解啫？因为佢冇咁暴力啊？ 唔系冇暴力啊，而系话有啲人如果我全心因为支持学生而支持梁天琦，咁呢啲系根本唔会系支持梁天琦嘅底票嚟嘅，你明唔明啊？支持梁天琦嘅人应该系掟砖嘅，我支持掟砖，我支持暴力革命。问题就系话而家点解梁天琦有60000+票？因为又夹杂咗好多唔同支持嘅原因喺度。有啲人觉得我支持学生嘅，所以我支持梁天琦，但系佢系咪掟砖 ？Who cares？佢系咪支持革命、香港独立？我唔支持嘅，不过我而家支持学生，佢系唯一一个学生俾我选择，唔支持佢咯。即系简单啲嚟讲咧，所有学文出嚟选嘅人都会同本土派嘅票源重叠，所有同勇武派嘅人重叠，而嗰啲人会唔会揀人力嘅人咧 ？Oh, I don't think so 。即系简单嚟讲，佢会唔会揀民主党咧 ？Oh, I don't think so。咁所以咧，简单一句，九月嘅选举真系会好好睇嘅。但系真系讲真，又冇办法唔辣两句。呢一排咧，北京嘅风咧，你又真系好似觉得，第一689唔方会做得长。因为实在系系、哦、有太多嘅端倪走咗出嚟。北京系今次系想要咩咧？佢唔系想阴点一个人，佢系想要一个有竞争嘅选举。但系问题就系两个都要阿爷系 approve 嘅候选人，即系出闸嘅人。 多余呢句 ？No， 如果呢个说话多余嘅话，你 唔系你讲系两个都好似以前阿唐唐同埋阿八九啫嘛，系咪啊？你唔会讲嘅系泛民嗰个系阿爷岌头啊嘛，系咯，咁仲唔多余？咁阿爷唔岌头，边度有堂堂？ 而家香港人要嘅系咩咧？而家香港人已经好少讲话咩普选啊！你发觉近呢半年冇人讲过啦。我真系好深觉得香港嘅大部分人，北京 assign 一个庄曾咁嘅人咧，大部分香港人会接受，因为香港已经 佢冇心选、啊。 边个冇心选啊？ 阿胡须 ，Mr. Pringles。 咁唔同，你唔同争论啦，大家听嘅嘢唔同嘅。 系啊，我同你听嘅嘢系唔同咯。 我听嘢真系好。 而家暂时都系689咯 ，so sorry， 我听嗰个 version。 而家暂时只系北京想接，系可以接受一个有竞争嘅选举。implication 乜嘢咧？系有多过一个可以系有机会赢嘅人出嚟，即系例如边啲唔会赢咧？叶柳嗰啲唔会赢啦，即系所以叶柳已经系冇晒声气啦。大田唔知。但系陈志之唔系今年， 唔会 陈志之陈志思唔系今年，最重要嘅就系话梁锦松选唔选咧？梁锦松佢自己嘅答案系 anytime ready。 呢个系董建华嘅咩噶嘛？ 系啦，呢个董建华嘅头，呢个系董建华头。 但陈志思嗰个又听第二个 version。 陈志思我上年都好似唔知前两年系讲过噶啦， 系咯。不过同传媒讲话佢唔会选咯， 系唔系今届咯， 讲话今届好啊。 因为我真系觉得今年咧，其实梁振英连任咧系得一个原因嘅啫， 香港真係實在太亂，真係需要一個鷹派嘅人。問題就係話，而家到九月，如果本土派唔掟多次， 共產黨唔落台先算啦。 呢啲嘅你就可以觀望下。咁但係好多人都估咧，共產黨係未來十年咧會面對一個嚴峻嘅挑戰嘅。咁 好似唔係 Professor Larry Diamond 咪話二卅年一定死接咯。 咦又唔知啦，即系我真系我即系讲真，你觉得佢系接就得，你觉得佢唔接就得。咁但系好老实讲，你个共产党接真系要好多天时地利人和嘅嘢嘅。如果你有睇萧山本书嘅话咧，咁个天时地利人和就系话所有人一定要冇工做先咯。咁你睇下大陆几时资爆咯？吓， 即系呢本书啊？ 唔系人民币爆或者楼爆佢都衰嘅。 吓，即系总之系大陆资爆咧就。 但系个问题系大陆，如果佢即使共产党落台，你。如果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形式的共产党。 是啊，其实都是一样咁衰嘅啫嘛。 俾你系唔系俾你，应该话如果而家大陆系揸权嘅人、有钱嘅人，大陆冧当你第一件事唔系走埋去揽权，你第一件事系走先嘅。 而家走咗好多啦，已经 系啦， 一系死咗，一系入咗 鸟兽散啦， 系啦，一系就 走咗， 一系就等白，一系就走咗， 而家鸟兽散啦，直头。 所以大陆咧， 所以习近平系中国最后一个。 我就话点解香港仲有咁多贱人喺度讲？为佢讲好话啊！真系，佢已经鸟兽散啦！真系，呢啲人咧唔系无知就喺度卖国， 佢哋唔知咯，可能 咪就两个选择咯，就系一系无知，一系卖国， 系咯，我觉得 一系就无知地卖国，一系就卖国地无知，系 无知地卖国。 我谂两样嘢有啲啦，即系我谂两样嘢有啲啦。不过我觉得而家睇咧就其实系乐观嘅，因为点解咧？李慧玲唔系李慧玲，李慧琼。琴日上咗無線嘅講清講楚咧，其實佢係講到好白嘅。其實佢哋喺周浩鼎 無線我冇睇喎。 你係要聽下啲人咁嘅。 我都冇睇嘅， 係即係你係真係要 睇 local 電視嘅。 我見到佢就唔係好想聽。 得你繼續啊，你繼續。 基本上其實佢哋嘅黨都其實綜合咗一個意見，就係話周浩鼎敗選嘅原因，其中一個咧就係冇辦法同梁振英嘅政權切割。所以點解佢呢一刻退出行會咧？就 唔係佢喊咩？ 那个 周女顶啊， 又话佢哋真系搞唔清楚一样嘢。有人问佢：你支唔支持梁振英连任咧？佢系真系答唔到。呢一刻个党根本系冇可能剔晒，因为系唔知系咪连任啊嘛。呢、這个已经系人质定系？ 我觉得系佢改坏名咯。顶做乜喊啫你？ 即系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即系当民建联啊叻到呢一个同梁振英政权太亲近咧，系一个 downside 嘅时候咧，你就会知道北京吹紧啲乜嘢风噶啦。好坦白讲， 所以北京嘅风就系暂时继续咯。 唔系 ，OK， 唔拗啦呢一样嘢。不过老老实实，有好多人想挑战六八九就真嘅。 唔系，不过其实我觉得唔需要考虑究竟北京吹咩风啊，佢值唔值得你支持佢啊？唔值得咪唔值得咯。即系我觉得谂得太 唔系 太多 嘅，即系唔值得我支持佢。 但系你民建联系一定要同佢哋上面咩噶嘛升噶嘛？ 因为有好多浅蓝嘅人其实都唔中意六八九，呢个就系佢哋根本原因。所以北京系咪任命佢唔系一个即系唔系呢样嘢？因为其实真系冇咁早决定嘅。呢一刻系冇其他新嘅风，就因为北京未 去边啫。其实 即系佢未决定咯。问题就系话北京睇到嘅 人选出嚟啊， 唔系佢系睇到而家好多人唔中意梁振英，甚至乎浅蓝嘅人都唔中意梁振英，所以而家帮唔到佢。但系问题 ，once 佢一定决定咗呢样嘢，就 系 香港人普遍都唔中意梁振英，亦都真系有个 candidate 系真系可以选啦。咁我覺得咧，北京係唔會硬即係夾硬支持。 其實我 point 就係佢而家未有呢個人出嚟咯，所以一陣仲係撐緊。唔係 點解唔係 啊？因為嗱，我講我個 version 好 聽 好， 就係咧，其實如果因為而家都差唔多時間啦，係咪？佢哋話如果一般喺呢個時間咧，係啦，要捧一個人出嚟咧，係差唔多時間噶啦，亦都會咧就照咗香港能夠影響。即係香港嗰啲富豪啊、成啊嗰度四五十人咧，就會問佢哋嘅，就話如果嘟嘟嘟，你哋支唔支持啊？定係你支唔支持而家嗰個？但係而家深敲咧，呢四五十個呢啲影響城中嘅人咧，係未有人同佢哋吹呢樣嘢，咁所以咧暫時咧係依然係六八九嘅。 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係話，你記唔記得梁振英幾時選？ 三月廿五。 Exactly， 2012年3月25日，咁2011年嘅三月廿五嗰时，城入边嘅风系吹边个咧？ 我又唔好记得， 即系一个啫嘛， 糖糖， 咪糖糖咯， 你就已经见到个结果系几唔同啦。第二 嗱就系、是、咯。嗰時係因為佢之前嗰個係邊個啊？曾蔭權啊嘛，咁、佢已經有堂堂出嚟啦嘛，係、咪？而家係冇啊，冇一個堂堂出嚟同即北京係未有吹到一個人出嚟整佢啊！ 可能部署嚟嘅咧， 呢、這個就係頭先我講嗰樣嘢。究竟北京係咪想要一個有競爭嘅選舉 ？That's why 點解咁 important？ 你頭先講嗰個成個氛圍就係話北京而家係 appoint 咗個人， 未有啊， 有冇都好，我係 appoint 呢個人。而家上面唔係講緊 appoint 邊個人，係你接唔接受到一個北京控制到嘅有競爭性嘅選舉，所以唔係 appoint， 所以你 我覺得佢接受。咁你堂堂同埋六八九開頭都係 喂，但係邊個早趌個頭出嚟都冇著數， 係啊，呢個其中一個原因咯。 所以我咪一路都唔會話我想選新東咯。 如果你哎呀，我套到你啦，咁樣就。OK， 咁冇嘢值得讲啦，系嘛？咁你讲呢句就冇嘢值得讲啦，系咪？ 系， 非常之好。咁但系啊， 我重新我系冇兴趣选嘅。 吓，拭目以待，非常之拭目以待吓。OK， 嗱，最后一单嘢讲咩咧？琴日有一班人俾人拉咗，你系咪有走去救佢哋咧？系咪有人走去救佢哋咧？ 有，我的 coordinate 啫，其实。 有啊 ，coordinate。 我啊，因为好远啊，元朗，对唔住。 咁你就放弃咗佢哋啦？ 唔系，我真系 因为远而放弃咗班为民请缨嘅英雄。 我系 line up 晒噶啦，我即刻 line up 咗啲人入去帮佢哋噶啦。 系 咁咯。 但系我想问下你啦， 系咪叫阿昌昌佢？ 唔好有嘢，接话你讲，你卖钱啊嘛啲嘢，一件事啊，点可以我哋喺度成日抢人啲 content 嘅啫？但系我真系想问喎，你知唔知背后单嘢咧？其实有几多个部门 involve 喺呢个天水围山呢单嘢里面呢？ 你讲啊， 你讲啊。 环保署、地政署、规划署、土木工程署同埋屋宇署。 嗯。 你讲唔讲出呢五个 department 嘅责任系咩？ 唔知哦。 琴日啲人就喺度嘈，点解就系话我哋？ 食环你冇讲啦。 食环，食 处理垃圾。 食环有，食环有。阿石，我冇讲到，食环都可能其中一个。点解啲人琴日会去铲泥走？你真系要谂一个问题。第一，嗰笪地系咪私人嘅地？ 系， 系啦， 有地主。 如果嗰笪系一个私人嘅地，有地主 细 B 啊嘛，唔系， 嗰个叫咩？忽得咩？唔好话俾人打你。 你冇乱讲人哋啊！ 忽得乜？唔系咁， 忽得超 我讲咗嘛？ 忽得超 唔系我讲啊嘛？你讲啊？呢、這个女人讲忽得超，我讲忽得乜咋？好啊，咁你如果嗰个地方系一个私人地方，佢要嚟放垃圾，而家得定唔得先？法律意见 倒泥头啊嘛！ 我而家系问你，佢自己喺度做啲乜嘢？系根据啲乜嘢话俾人听得定唔得？ 我唔明呢个问题。 如果嗰个地方系个地契里面冇规定我做啲咩嘅，咁基本上我咪做乜都得啊？ 唔系、哦，唔系啊！佢嗰阵时 阿陈淑桑有讲 嘅，讲过话系做沙仓噶。 系， 但系唔同嘅，你沙仓同青岛泥头，因为沙仓咧系货建筑用噶嘛，咁所以佢即系暂存嘅啫嘛。但系青岛泥头唔系，我倒喺度我就长期倒咗喺度，我唔会运走噶嘛，所以系两回事嘅。同埋啲泥头系有好多其他垃圾嘢。 系啊，有啲胶车胎啊，成 尸体啊啲啊嘛。 有尸体咩？ 好啦， 住喎，又总之好多垃圾咯。 咁如果你话非法青岛泥头唔得，系边啲条例唔得咧？是地政的问题啊，边个執法先？是地政的问题啊，规划的问题啊，定是什么嘢呢？喂，原来呢单嘢呢，你话非法倾倒泥头一件事。问题就是话，如果我是地主，我告诉你听嗰个地我来耕田的，那些不是泥头，那些是泥土。 是。 你又吹我唔涨的。而家嗰个地方， 而家 exactly 嗰、那个阿咩忽得超，咪就话我嚟种嘢咯。 咪就系因为呢个道理，佢你吹佢唔涨咯。咁即系当然啦，一般人又或者所有我哋嘅平民智慧，你梗系咁唔得啦。问题就系话 ，OK， 咁你揾边个執法啦？而家警察執法嘅意思系就系话嗰个地方系我嘅，我唔系去批评你笪地系可唔可以起嘢，唔系话俾你听嗰笪地可唔可以倾到泥头，而系警察就系執法一样嘢，就系话有人擅闯咗我私人地方，你嚟咗我私人地方，我唔中意，于是我报警就拉 Q 你。 但系而家警察就 警察就唔去，警察就唔系去决定究竟倒泥头啱唔啱， 究竟可唔可以倒嚟投？倒得嚟投係有幾高？ 所以 究竟係需唔需要？ 就話咁樣係冇道理咯。你明明就係一啲阿賓人嘅嘢， 即係香港地咧， 即 係 你屋企 好多呢啲嘢。 你屋企擺隻狗屍體嘅，你都要清啦， 係嘛？冇人 臭噶嘛？ 係啦，即係香港地真係好多啲嘢 嘅。臭嗰啲。 同埋咧，其實咧，其實好多喺新界或者天水圍、元朗咧，其實好多呢啲例子嘅。原來我哋做乜咧？就係先破壞後建設。點為之叫先破壞後建設咧？假設你嗰度係農地嚟嘅。突然间有个唔知边个倒咗200车泥头落去，喂唔得咯，呢笪地种唔到嘢咯，因为点解你倒泥头嘅时候毁坏咗个生态咯，咁而家又车翻走，喂嗰笪嘢我可唔可以同规划地规划处 转做 residential 咁样 ？Exactly， 唔系先变一变中土先嘅要， 你知唔知系有好多 case 咧，系真系会批嘅。当你有人觉得呢个系一个方法去将佢变，即系一啲咁嘅郊野用地变咗啲起得楼嘅住宅用地嘅时候，咁点会冇人走埋嚟搞呢啲地咧？所以个原因，即系老实讲，唔系话倒唔倒泥头，而系话如果你觉得倒泥头， 要改 land use 啊，其实 佢其实真系想改 land use。 但因为读书嗰时话呢啲改 land use 个 modification 系好难噶嘛， 好系咪等于以前做唔到啊？问题系 系啊系啊， 以前就 系 好多做到，以前就 系 好多都做到咯。 系咩？我真系 系啊， 你啲新界西啲熟啲。 唔系，因为何俊仁同我讲。然后我睇佢讲都话系会头头是道喎，喂，因为原来真系有好多 case， 你真系毁坏咗笪地咧，你真系可以 问何俊仁。 系咯，唔知点解，因为佢真系做过啲 case 啊嘛，因为佢真系新界西啊嘛，喂，原来真系可以改，真系可以改 land use 噶。你如果将笪冇用嘅农地，如果你收翻嚟系几百蚊，突然间一改咗，喂，变咗可以起得楼嘅地，喂，嗰笪 系咯，起个屋苑出嚟， 嗰笪地你真系争几多钱啊？ 本来我嚟起翻种番薯嘅。 喂，咁、那个问题就系话，而家唯一一样嘢吹得涨嘅就系话，喂，你我即系我唔判断你嗰笪地究竟攞嚟做乜嘢先啦。如果你拱咗四层楼嘅嚟咧，系咪可以加固啲咧？于是咧， 咁啊就系做加固工程咯。 系啦，咁啊所以土地工程署咧就话俾你听，喂，不如你喷咗浆先啦，唔好冧先啦，因为你冧咧整到人咧就会惊。环保署咧其实而家差紧佢咧就系你有冇毁坏环境，你有冇做过 report？ 咁问题就系话你倒泥头咧，你又真系可能冇嘢差到佢嘅。你唯独是咧嗰班人咧，因为其实呢笪地系荒废过一排嘅，荒废咗之后佢系冇抌泥头，系上面种晒草嘅。而家点解又倒翻泥头落去咧？佢真系又想开展一个所谓叫即系 破坏土地用途、 破坏土地用途嘅工程啊嘛。你同埋就系话，你琴日睇到啦，嗰个忽得乜嘢出嚟讲？ 可唔可以每一句加个涉嫌呢两个字？ 唔好意思，对唔住啊，对唔住啊，我唔识。 你俾人叫 defamation， 我真系冇办法救你啊！你讲老事实一样， 我咁耐都系忽得乜啫。咁 但系你话人哋嘟就系嘟 嗰个涉嫌系 可能咧， 可能咧系我 rephrase， 我唔啱噶，我头先讲错咗，我 rephrase， 因为我冇钱嘅，唔好告我。系啦，即系你涉嫌咗做一件咁嘅事咧，琴日嗰个涉嫌个。地主个代理人嗰个忽得乜咧，咁又出嚟讲咧，你都知道呢个忽得乜有公职系咩嘢，因为乜嘢 有公职 系啦，即系其实佢系喺呢个圈度比较活跃嘅一个人嚟嘅吓，咁报道都有提到噶啦， 咩圈啊？ 收地圈咯、 啊，哦， 即系如果佢真系有个咁嘅职责， 我喺小桃园饭局噶。 即系其实，如果你真系睇单新闻睇得清楚嘅话， 哇！佢嗰啲躲真 系，你真系发觉呢单嘢咧，你其实就系唔系阻唔阻交易，嗰个系一个商业活动。即系如果你真系觉得佢系真系有人非法倾到泥头，纯粹就系为咗我方便。倒泥头其实二三千蚊一车噶，你倒咁大个山咧，其实嗰度系悭咗几百万嘅吓。问题就系话嗰几百万， 佢话倒咩泥头啊？你讲咩啊？咁啊， 都唔系一个大嘅利益，而系真系将嗰笪咁嘅烂地，而家种唔到嘢嘅烂地，可以改变土地用途，变成一起楼嘅地咧，佢就发达啦嘛。咁所以牵涉到咁大利益嘅时候，你系啦，你系咪牵涉到一啲涉嫌想参与啲利益活动嘅人出嚟咯？吓、啊，咁所以其实成件事咧就真系好正常嘅。点解咁正常咧？因为香港就系一个咁荒谬嘅地方。咁你唔抗争 咁 冲乱 啦？佢整几啲泥咁，点解要报警拉佢咧？ 咁多地方都唔系你嘅，你系咪做乜嘢啫？ 系啦。 咁佢都系我嚟谂住改变土地用途啫。咁啲抗争者嚟搞你做乜搞人哋啫？ 但系喂，我又真系睇到一样嘢，即系最尾讲一讲，就系、是、真系如果能够将所有抗争， 搞到李卓人几惨， 唉，即系呢单嘢真系冤枉啊！李卓人做得啲乜啊？你搞佢做乜啊？几廿岁啊？ 走噶， 唉，即 anyway， 新东啊新西嘅， 即系仲要 系嘅系嘛？ 佢输咗嘛？佢输咗俾工联会嘅小花嘛？ 咁佢系佢唔系新西，佢系咩？ 佢工党。 佢点样做立法会员？ 佢新西咩？ 佢好新西 嘅 喎。 佢咯，你黐线嘅。 系啦系啦， 所以先系升门嘅。 系啱嘅。咁但系我真系睇到一样最好嘅嘢，就系话你真系能够将啲所谓叫抗争咧，真系落到地嚟噶开始。即系由好耐之前贵党嗰种三五成群走去举下横额嗰种咧，而家真系已经变成咗李卓人都落手落脚啦嘛。我哋睇下几时兴姐就瞓街。 佢唔会啦，因为佢唔算。 咁睇下林卓廷几时瞓街 啊？佢会啊，佢会。 我真系睇下佢几时瞓街啊！ 咁即系咗啦。 我真系觉得咧，即系如果啲抗争慢慢落地，慢慢真系有啲嘢做，好似上个礼拜喺左交去西铁地盘咁，我真系觉得非常之功德无量。 所以嗰个好高好高嗰、那个， 我都真系功德无量。 吊鸡嗰 个。其实佢哋做乜啫？佢哋听阿司徒游多啫嘛。你听老师嘅指一指，你就走上跑落去啦，系嘛？ 系咩？ 系啊。你下次老师叫你就放屎猛，你放唔放啊？吓，你啊，你啊， 可能放草蜢啊， 食屎啦你！ 放朱古力猛啊！ 好啦，今日讲啊，讲太多啦啊！头先我再 rephrase 啊，系涉嫌有呢个活动，系涉嫌系唔一定 好似， 系好似好似系啦。咁我冇提过嗰个人个名嘅，提过嗰个人个名咧，你就自动追缉佢。OK， 咁今日时间系咁多，下礼拜有边个啊？ 唔记得咗，下拜有冇啊？下 拜假期。好，咁我尽量 update， 系啦 ，update 大家，下礼拜请唔请到嗰个人上嚟啦？咁嗰个人咧就 Oscar 啊嘛，系嘛？ 我就四号，我唔记得讲4号， 4号，四号就 Oscar， 系 好嗱。 阿 Benny 同埋阿任建峰就 十一号 ，OK， 好啦，咁啊之后咧非常 下拜就唔知有冇节目啦。 下礼拜我哋再商量啦。好啦，唔阻住阿昌昌卢院长啦。今集时间咁多。多谢晒，沈 Sir， 系， 拜拜， 拜拜， 拜拜。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